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今明两天，维也纳爱乐乐团将在天津大剧院举办音乐会，朗朗将在今晚的演出中登台，与乐团合作莫扎特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紧接着明后两天，国家大剧院将上演两场圣切契利亚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个乐团是意大利首支专门演奏交响乐的乐团，将与俄罗斯90后新生代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合作拉赫玛尼诺夫的第3钢琴协奏曲。庆祝赵玉明荣获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暨畅音国粹中心成立专场演出下月2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节目内容形式多样，曲种丰富，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玉明先生携手北方古曲名家姚雪芬、张秋平、刘春爱、吉薇、张韵华、崇玉杰、郑燕、韩梅等倾情出演。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下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本周前期和中期冷空气将到访京城，气温起起伏伏，寒冷进一步升级。本市正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将逐步好转。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昨夜本市的扩散条件逐渐转差，局地能见度下降到1公里左右，早高峰请大家外出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预计今天夜间有冷空气过境，4级左右的北风将吹散雾霾，洗净空气，大气扩散条件将逐步好转。本周中期又一次冷空气活动光顾京城。总的来看，本周的最高气温是6到1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寒冷进一步升级，外出请做好保暖和健康防护。进入冬季，天干物燥，应勤补水，重保湿，多吃果蔬。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市民注意居室通风，预防煤气中毒。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周一我们要在书房板块跟大家继续的聊一聊记忆力这件事情。上周一还没有听过瘾的朋友，赶紧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留言了。微博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延续了上周的嘉宾，要欢迎一下少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还有一位是少文金泰精英奖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建南老师啊，作为这个拿到了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我们的老师，很多人其实也在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说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其他方面的影响，工作效率的影响还那么凸显吗？今天两位会在这个方向跟我们来聊一聊。 是的。 张丹老师说最近好像关于这个 AI 的主题， 对，是的， 也在你们中间掀起了一股讨论的热潮，说说你们都讨论了什么。 我这周在我们海淀分中心，我们海淀分中心有一个家长是中国著名的这个互联网企业的副总裁，他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在教育孩子人工智能未来的方向发展，我们在一起就探讨了很多问题。然后他跟我说呢，他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在场景应用方面会未来10年会发展的极快，那时候的世界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然后他说那个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后有可能，现在正好当时我们有一个家长在，他说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偶像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参加偶像评选，而且呢很多的粉丝他们崇拜的是这种人工智能的偶像。当时我们还热议，我们说那有可能未来我们的孩子甚至有可能会喜欢一个人工智能的男女朋友。结果话音未落，昨天的新闻就爆出来，日本的一个男士娶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二次元的女子为妻，并且结婚了。这是一种就是我们发现家长普遍存在两种状态，一种就是在人工智能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这是一种家长的思路。另外一种就是在虚拟世界已经变得将来会变得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家孩子的身心健康应该往哪方面去引导。就是普遍家长关心这两个方面，那今天正好我也想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经常会给家长们去讲，就是分享 分享，就是我们真的是过去我们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时代，其实现在真的已经来了，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还离我们好远好远。在教育领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一个机构在用人工智能去教孩子读书，就是同样的老师授课，当然它是指的知识点方面的授课，那个由老师带出来的班和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达到给孩子因材施教，就是你的这个知识点如果你不会，那么人工智能会不停地去巩固和强化你这个知识点，但是老师是没有办法针对班里每一个学生的状态去给予不同的这么细致的指导的。结果发现呢，一段时间教学积累下来，这个人工智能教出来的班比我们正常老师教出来的班平均分高13分。就是我们认为的像老师这种职业，有可能未来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哎，其实之前因为新华社做了一个人工AI 的主播啊，也有很多人在微博上面艾特我、啊、说怎么看这件事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呀，会不会有一部分的我们从事专门从事新闻播报的这样一些主播会感到有压力，这是肯定会有 的。是的是的， 刚才张丹老师说完这个平均分高十三分的，这家长啊老师压力都很大吧。 是的。 在这个这叫人工智能，我们剩下叫什么真人老师啊，在真人老师班上的家长其实也在琢磨这个事儿，说学习这个事儿还是有温度的啊。 对， 但是为什么会好像我们看起来 AI 智能这些没有温度的事情反而是把学习这件事儿给做好了啊，至少从分儿来看，我们也当然不能完全朝分儿看啊。但这好像从一个方面又讲说，这个科技已经在领先于我们真人的世界了嘛？ 其实，在我因为机器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不眠不休，它可以不累。 那个 AI 主播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可以24小时为你们播报。然后我们这些主持人默默低下了头，是我们没办法做到24小时不眠不休为您播报。这是它的优势。 对，这一定是它的优势。但是有一点就是情感温度，它一定没有。就像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就我个人会觉得特别多的骚扰电话，是因为太多的人工智能开始打这种就是推销电话推销。就过去我还在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推销的时候，我还会礼貌性的我说不好意思没有时间，现在我都没有这个积极性去礼貌性的回复别人了，因为你一听就能听得出来不是有一个真人在给你做电话推销。你会觉得更加的不被尊重。就是我们要看它往哪方面发展，就是人的情感和温度是没有办法被这个机器所替代的。这肯定 是。但是你看刚才张丹老师的这个前提啊，我们讨论这个 AI 主题的前提是在我们上面金泰当中会有一个家长。好， 对。 那其实这个前提是这个家长即便自己 AI 领域这么厉害，他也还是要把他的孩子放到这里来。 对，他更加认为他的孩子要学习这些知识。因为就是我经常给家长讲，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孩子需要具备的绝不是一两个知识点的内容，或者不停地去补充知识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就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了。但是我们给予孩子的这种优势的学习能力，这种他可以迅速掌握一门新的知识，在一个新开辟的领域里面，通过他的这种优势的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立刻掌握知识，并且呢深入的学习好，那么就是迅速的适应能力。那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终生具备的，终生需要的。就像过去我们觉得好像在父母那一代他们学习完了之后就进入一成不变的工作了，但是现在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会发现我们大脑要不停的在更新，不停的在吸收新的知识。在孩子这一代就更是，我好像之前看到了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吸收的知识量好像是30-40年的成千上万倍，就是具体的数字我有点记不清楚了，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挺震撼的。就是我们现在获取的信息量已经是我父母那一辈那一代获取信息量的就是几何倍数往上增长了。那未来的孩子也一定是这样，那真的非常需要他有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 这种能力的提升会让他在未来的竞争中，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保持这种优势的这个位置在。 很多的家长包括我们成年人现在也在思考说，如果科技可以代替我们的大脑，那我还学吗？这书我还看吗？其实今天我们也想跟张丹老师和王建南老师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了，作为记忆大师，建南老师也会给我们一些学习方法上面的建议。家长也是一样，你看人家家长就做人工智能的，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说，人工智能教给我孩子的是很具象的一个知识点，而非是有温度的学习方法。今天呢，大家也想跟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我们这学习的方法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我们应该着重的去培养我们哪些方面的学习能力呢？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有人说不管人工智能如何的先进，感觉儿时的教育还是要从波夫莫夫开始学。 是的是的 啊，说认知文字第一，记忆能力专心专注更重要。 没错，其实今天早上我就突然想到，今天我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啊，我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我一个观点。过去我们都强调思维力在学习能力上，但是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大脑研究的没有这么深入，我们认为学习力与思维力是相连接的。但是呢，其实随着我们左右脑分工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的所有的辨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与左脑有关的。周末我还在给家长讲，就是我们上课，孩子上课的时候，他极度专注的要去听老师讲课，他学习效率最佳的那一刻，他大脑一定是没有思维的，他是完全放松放空的。就是他专注的，他一旦有思维，因为我们的受专注力的影响，专注力受影响呢，专注力不好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受外在环境的干扰，他的专注力不好，另外一方面专注力不好呢，是当老师提出来一个点之后，他就自己开始思考了，编小抄了，就是编故事了，就是这种情况会影响他的专注力。所以其实他吸收知识效率最好的那一刻，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人的一种悟性，就是他听完了就直接心里面就感受到了，他就理解了。但是与你的思维，如果你在这当下你开始思考，你开始思辨，你不停地去推理它，不停地去辨识它的时候，那么你一定错过了老师接下来讲的内容。 哎，但是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就是 特别容易思考的小孩，就是老师一说A， 他就开始 B C D E， 这已经是思考到后面几步了。 对，这个是这种自动推演出来的步数与他的逻辑思维有关，那么也与我们的这种专注力的悟性有关，所以我们叫左右脑要同时协调往上去发展。但是绝不仅仅只是思维力，就是我们过去忽视了我们那种就是说不清楚的那种悟性，就是同样老师讲一个东西，有的孩子极度专注的听一遍就学会了，但是有的孩子在那第一老师第一次讲那一个当下没有学会，你后面给他补习无数次他也听不懂，就是他也不会，他是那个当下的专注的悟性他没有，那么就是这一个点没有过去，并且他认为形成了障碍，之后我们怎么再去给他讲，他把这个知识点补起来都会觉得很困难。所以就是不仅仅只是思维力，还有我们的悟性很重要。那么这种我们可以极度专注的去吸收老师知识的这种状态，那么背后其实也与我们的大脑阿尔法脑波状态有关系。我们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的状态下，就是最优质的一个学习状态，同时也是我们创造力迸发的状态。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创造力是最重要的。那创造力背后的原理是我在极度专注放松状态下大脑自动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意灵感，这种与我们的右脑脑波状态有关，与大脑这种极度放松专注的平静的状态有关系，也与我们的内在的悟性有关系。至少目前为止，人的这种创造力还没有办法完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那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有一部分的家长也会觉得，我的孩子虽然说此刻的专注力不够啊，老师说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他这一下的悟性不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悟性和专注力都在，他很能联想啊，马上就天马行空的开始。有一部分的家长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这 这样的孩子难道没有创造力吗？我们把这个部分给他们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老天马行空的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创造力，它中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创造力真正绽放的那一瞬间，和我们认为的这种我是天马行空的思想出来的这种，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的发明，它都是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我们自然迸发出来的这种创造力。包括我跟很多的就是服装设计师，我会问他，我说你在设计服装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有画面吗？他们会直接的回答我说，他说我大脑中有上百幅画面，我只需要把两幅看起来好看的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很多的设计师，那时候曾经有人说叫上帝之手，或者是灵感，或者是天赋，那种是好像不是我们人的头脑思辨所能达到的这种艺术的创造力的境界，而是在我们极度放空专注的情况下呢，自然而然涌现的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状态，不是我们大脑真正能思辨出来的。那么我们的逻辑思维也有创造力，但是这种创造力与我们大脑脑波状态下我们内在的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力是没办法比的。就像我们到欧洲看到的好多精美的建筑，我们国内的一些巨大的发明，这些我们觉得好像它不是人的大脑能想象出来的。就是那些优美的画作，它不是我们通过思辨能想象的出来的，但是这种创造力也是我们内在的一种自发能力的涌现。这种涌现呢，是与我们极度放松专注放空的状态下内在智慧自动涌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与我们的思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通过在一线教学多方面的研究发现，这种自发涌现的创造力跟我们头脑想象出来的编故事想象的创造力给人的这种震撼力是不一样的。 哦，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两件事情。因为有一部分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子只是专注力也不行啊，但是呢特别有创造力啊，老是天马行空的想，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在不同的学习的阶段， 对 他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很好的被应用起来。 是的， 还是说这其实是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错误的把